青春如彩霞，容易褪色呀。美丽的花朵开放在身上，大地的儿女相盼着呀。快趁着好春光，好花开不久，好景留不长，且把生命当花篮，快将幸福花趁着少年郎，好花开不久，好景留不长，且把生命当花篮，快将心